春春秋来，随着年华走失走失。我没有想要认同的意思，只是没必要再多吵一次。是伤痕，泪慢慢流，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独自承受。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。伤人的爱，不堪回首。